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54首诗：秋日复缺题潼关驿楼，许浑。 秋日复缺题潼关驿楼，许浑。红叶乱萧萧，点点酒一瓢。张烟归太华，所以孤中调。时时水山间，河声入海遥。地向明月多，犹住梦里焦。 晚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